第七个问题，根据佛经记载，人因为业力的不同而有善终、受尽、横死、夭亡等死法，甚至佛教都讲死如乌龟脱壳。请问大师，死真的那么可怕？ 死亡是历来人类最忌讳谈论的问题，但是时代进步，现在生死学已经成为热门的话题，并视为人生必修的一门功课。人间最大的问题，一是生的问题，二是死的问题。生要居处，死要去处。有些人为生辛苦，有些人为死挂念。佛学就是生死学，例如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，就是解决生的问题。阿弥陀佛接引往生，就是解决死的问题。只是因为人有隔音之谜，换了一个身体就不知道前生后世，因此自古以来对生死茫然无知，成为天下最难解决的问题。讲到生死，经典将死亡分成四大种类：受尽而死、福尽而死、意外而死、自如而死。受尽而死就是自然死，身体的器官因为老病而慢慢失去功能，就好像老旧的车不可以跑快，又好像破损的台凳不可以再用。这个时候就是油尽灯枯、寿终正寝的时候了。意外而死是指遭受意外灾祸而死亡，一般叫做横死，例如山崩土埋、葬身如覆、被虎狼所食、凶难等等。看起上来不忍心，但是随着业报现前，刹那之间很快就断气了，没拖延，这都算是善终。人都希望求得好生，更要求得好死。其实瞬间死亡并不可怕，有时间感受死亡，或者因为恐惧而死才可怕。立即死亡，无痛无苦，无恐惧无害怕，就是善终。相反的，有些人在医院里面前面病榻插本为生，难道这样就是好死吗？所以对于横死善终，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。至于说死是好像乌龟脱壳那样，好像在医院里面被电击抢救，就是如果含笑而逝就不是。基本上人之生也必定会死，人之死后仲会再生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好似圆形的钟表、圆形的器皿，无开始亦都无结束。生死只是一个循环而已，好似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种不是开始，收亦都不是结束，开始之中有结束，结束之中有开始，所以死亡并不可怕。其实凡事自然最好，死亡都是。死亡不足以畏惧，只是死了之后就好像移民一样，你到了另外的国家，你有生存的资本嘛。只要你有功德发财，换一个国土，又使乜惊唔可以生活呢？